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发言人15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最近朴槿惠集团被我国的核弹头试爆获得成功所魂飞魄散，就百般策划以此为借口，一定在南朝鲜部署萨德。朴槿惠逆节说什么国家紧急事态水平的极其严重的状况，要决心打垮北方政府等等，好像遇到一个良机似的，几口鼓吹安保危机和反北敌对意识，与此同时还大谈强有力的应对准备，并策划狡猾的阴谋，以借此机会平息南朝鲜各阶层反对部署萨德的气势。朴槿惠逆节接连举行紧急安保状况检查会议、国务会议、同朝野三党代表的会谈等，嘴里冒着白沫说不能不部署萨德，要进一步迅速推进等，还公然露出了要把那些反对部署萨德的各在野党和各阶层诬陷为不良势力和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势力来加以镇压的毒辣的企图。保守集团甚至放出妄言说，由于北方的核试爆，部署萨德的必要性变得更大了，不要部署在美军基地，而要由我们花钱购进，不是一个炮台，而要追加购进。即使在南朝鲜部署了萨德，但美国已到毁灭终点的命运和朴槿惠集团抱着其裤腿不放的处境也不会有任何变化。问题在于朴槿惠及其帮凶执意要部署的萨德这一怪物，将要给南朝鲜人民强加可怕的核浩劫。如果部署萨德，那么南朝鲜就会成为其标的，而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核攻击。周边国家都强烈反对萨德部署在南朝鲜，并对此也已向南朝鲜傀儡集团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告。朴槿惠集团是天下头号逆姐集团，他们为了苟延残喘，就把民族充作各列强和较量的牺牲品也在所不辞。无法无天的政治军事挑衅只能导致毫不留情的核打击，以致最后灭亡。南朝鲜逆姐集团要倾听我们的这一警告为好。谈话强调，全体同胞绝不要容忍朴槿惠集团强行部署萨德，给这块疆土带来严重的核浩劫。